2013年10月6号啊，星期日啦吓，呢、这个礼拜啊，当然啊，全世界都注目咗呢个美国嗰个咁嘅政治问题啦吓、啊，即系呢个美国政府啊熄灯啦啊，咁喺录音室入边咧， 呢啲叫咩停摆 啊？亦叫我大卫啦吓，杜比， 系 杜比 好， 亨利喺度， 亨利喺度 ，OK 吓，咁啊，其实都系得。最重要都系呢单嘢噶啦， 其实上个礼拜成个礼拜嘅汇市咧，都系受呢一单嘢影响啦。啊，咁最主要嚟讲就系话，啊美金已经连跌四个礼拜，亦都系受呢一单消息影响。最主要原因咧，就系、是、因为如果啊美国政府关门，而令到有个啊即系部分嘅政府部门停止运作嘅话咧，啊。咁變咗就係話，美國嘅經濟會受到影響啦，呢此其一啦。啊，第二咧就係話美國就算係有好多數據需要公布嘅，啊，亦都係會因為政府嘅關門而唔能夠如期公布。嗱、啊，譬如上個禮拜五。大家都喺度注視緊嗰個 九月份嘅就業報告啦， 你上個禮拜節目都有提到啦。 啊，咁你就業報告嘅報告咧，亦都其實喺上個禮拜初嘅時候咧，已經係講咗就係話，與啊政府關門啦，啊我哋已經唔能夠如期公布啦，即係禮拜五就唔會有就業數據公布啦。啊，咁呢一樣嘢咧，對於美金亦都係有個打擊嘅。點解咧？最主要就係話，如果啊就業報告係冇得出嚟嘅話咧，就變咗。啊！聯儲局係少咗一個參考嘅指標，我哋知道就係、是、 退唔退市 係啦。我哋知道就聯儲局退唔退市，其實佢亦都好大部分就係話，除咗睇啊通脹之外，就係睇個就業數，即係睇個就業數據，就係話個失業率會唔會話啊落翻去，即係一路係咁落翻落去咧啊降落咧。咁、而另外嗰個新增嘅職位合唔合乎理想咧咁啊？咁如果你係冇咗呢一樣做參考嘅話咧，即係話啊到。聯儲局今個月月底開會嘅時候咧，咁佢亦都係冇任何嘅改變同上次開會嘅時候。 嗯。 啊，咁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你如果經濟係因為你嗰個美國嗰個政府停擺啦，即、就、係、是、部分政府部門關閉，我哋叫停擺啦。啊，而停止運作嘅話咧，佢個經濟係會受影響嘅話咧，咁亦都令到聯儲局係冇可能喺呢個咁關鍵嘅時刻走去做一個退市行動嘅。啊，咁所以我哋見到就係話，反而咧啊個美金咧，就上個禮拜就因為個美啊，因為呢件事個美息上咗，個美息落咗，即係好多資金就係話走咗去債市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啊個因為個美股咧嚇、啊，去上個禮拜其實大致上嚟講咧，就係、是、啊差唔多都係咩嘅啊，都係跌嘅多。 系 啊，咁、那个风险位立嗰度咧就下降咗，咁所以咧啲资金去咗美债，咁美债升，而个美债嘅债息跌嘅时候，个孳息跌嘅时候咧，啊，咁亦都系对美金咧系造成另一个影响咯。咁所以我见到上个礼拜其实个美汇指数即系话反映个美金强弱嘅美汇指数咧，啊，其实上个礼拜咧就曾经跌穿过80呢个重要嘅心理关口。虽然上个礼拜五佢系升翻上去80楼上收市咁，但系暂时嚟讲，佢究竟系咪已经系见底咧？其实啊，仲未稳定嘅。啊，个美金仍然系会即系跌咗四个礼拜之后，仍然系会有机会跌。咁最主要嚟讲就系睇美国政府呢坛嘢究竟系搞成点咯。 唔系个时间系搞几耐咯？最紧要就系、 是、嗱、最而家大家都知道啦，最关键就系17号。因为啊、如果你嗰、那个你 个债务上限嗰个决定啦， 你债务上限一定要17号之前，因为啊、美国财长个杰克卢已经讲明噶啦，就系话而家去谂尽办法去悭去储啊，走去跑啊，而家嗰啲资金咧，即系政府所能够啊，亦都只能够支持到政府运作咧，就去到17号。即系话如果17号个美国嗰个债务上限冇提升嘅话咧。啊！而令到財政部冇得發債嘅時候，咁美國就有機會出現違約。咁我哋記得就係話上一次大家即係含嘅時候咧，就係2011年。 係 2011年嘅7月嘅時候，亦都係大家因為嗰、那個啊爭拗咧，而令到個債務上限嗰度咧就遲遲未能夠提升。咁最終咧就令到標普標準普爾咧就將美國個評級咧就由3条 A。 啊，降咗落去 AA 加嘅，即系帮啊帮即系帮美国剥柴啦。剥完柴之后咧，咁其实啊嗰、那个九八月、九月、十月啦，呢三个月嚟讲咧，就其实全球嘅金融市场咧啊，都系曾经系好翻天地覆， 好动荡啦， 系啦，冇错啦， 啊啊，所以呢个影响性都好大啊。但系普遍预测咧，共和同埋呢个民主两党都会系尽快达成嗰个共识嘅。 嗱，理论上 大家都系做戏嘅啫。 系啊，理论上系啊，因为其实而家我哋都话啦，我哋玩紧一个美国，其实玩紧一个游戏叫 Game of Chicken。啊，即系话胆小鬼游戏，我中文叫做就话睇下边个能够坚持到最后最耐。 即系所谓胆小鬼游戏就系两架车吓、一齐咁样样向对方咁样 撞过去， 高速咁样撞过去。 睇下边个惊先，边个刹制先。 边个刹制啦，或者边个去转态啦，咁样。 系啦，冇错啦。咁而家其实咧，共和党同民主党其实咪系玩紧呢一样嘢咯，就系话睇下究竟啊边个能够坚持到最后一步都唔肯让步。啊，如果你仲大家都仲系啊一路系咁坚，即系。唔肯让步嘅话呢，咁而令到嗰个债务上限真係喺啊 ,10 月17号啊都唔能够提升嘅话呢，美国就会有机会出现一个违约嘅情况啊，咁我哋亦都叫做呢就话跌出一个财政嘅悬崖。 嗱，其实 so far 其实呢呢次咁嘅呢个停摆啦吓，咁啊对即係美国嗰个金融市场呢这个影响呢就唔係好大嘅，好冷靜嘅嚇，冇話即係好大嘅震盪。可能根本金融界裏面你覺得係冇乜料到，大家都係玩嘢，唔係禮真嘅。 係啦，因為其實呢樣嘢始終要解決嘅。你點能即係既然你雖然係一個黨爭啊，咁但係你唔能夠容許自己個國家真係咩咁啊？真係受到一個破壞啊！咁所以你其實啊呢、這個叫做膽小鬼遊戲咁，即係最終嚟講啊你。我亦都讲过啦，就係话美国嘅议员啊，去下个月即係下一年明年嘅时候会有一个啊国会会重选嘅，有个大选喺度。 好快㗎咋。 係啦。咁如果你而家喺度玩嘢而导致到美国真係玩咩嘅话呢， 即係国家利益受到损害 啊，或者係啊经济倒退嘅话呢。 倒退啊。 咁其实佢哋变咗千古罪人啦，佢哋会喺选票嗰边呢就失去好多嘢。 但係有個好根本嘅問題啦，其實咧對於一般聽眾嚟講咧，其實點解嗰個提高債務上限係咁重要咧嚇？ 嗱，其實提高債務上限就因為話嗱，每一個國家啊，佢都係話有一個 acceptable 一個債務一個負債喺度嘅，正常嚟計。咁你譬如話好似啊日本咁，其實係全世界負債最高嘅國家，佢嘅負債其實佔 GDP 咧，而家已經超過 200%， 即係 GDP 係兩倍以上，應該係 2.3 倍咁上下啦。咁但係日本嘅情況咧就唔嚴重，就因為話佢哋本身咧就啊國民係有好多嘅儲蓄，咁而佢大部分嘅發債有 90% 以上啦，有啲差唔多有九成半咧，其實係由自己嘅國民、自己國內嘅企業全部去買翻嘅。咁所以就係話佢唔會出，即係佢就算係啊出現一個要提升嗰個國債咧，佢其實對佢個影響都唔會話太大咯。咁但係美國嘅情況唔同，因為美國。佢嗰個負債咧，即係佢發嘅債其實係好依賴國外嘅投資者，包括其他國家嘅央行啊。嗱、我知道大陸就買咗最多嘅， 係冇錯， 啊日本、美國啊、日本即係中國啊、日本啊、英國啊呢啲全部都買好多美債，呢啲全部都係美債主 supporter 嚟嘅。咁、如果你係到時到期嘅時候，我要攞翻啲錢，而我收唔到啲錢嘅時候，我唔再買你啲債。啊，咁你咪出现一个即係违约嘅情况嘅时候呢，啊对于你个信用嚟讲啊咪会有一个好大打击，而如果系嗰啲信用啊评级机构佢哋亦都唔能够徇私嘅，虽然大部即係主要嘅评级机构都系美国嘅。 都要办下公证 嘅。但係如果好似啊标普咁啊剥柴咁，如果你譬如话惠誉啊或者穆迪啊嗰啲都走嚟剥你柴嘅话呢，啊，因为而家美国其实喺穆迪同埋喺惠誉嗰度都仲系维持紧最高评级嘅，啊，只不过系标普系将佢嗰个评级系下调咗嘅啫，啊，咁如果系出现咁嘅情况嘅话咧，咁美国其实咧就会啊发债嘅时候咧个息率就会上升，啊，即系你就算你有发债，人哋要买嘅时候，因为你个风险大咗嘛，咁所以就系话你要用一个比较高嘅息率去吸引，咁你谂下就系美国而家负债已经16.7万亿。咁佢如果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嘅时候， 即係個如果佢個負債咧，譬如話而家十年咁，你係2.6% 啦。 嗯。 啊，如果你去到3.6%，如果每一年要俾多啊1% 嘅話，咁你諗下佢嗰、那個佢嗰個負即係佔一即係佢嗰個啊俾嘅利息啊佔咗 GDP 嘅比重啊係會啊大幅上升嘅。咁如果係咁嘅話，佢只會個好似我哋走去借嗰啲信用卡嘅數咁，如果你俾個免批一路係咁滾，一路係咁滾嘅話咧，你係還極都還唔曬。 嗯，咁、啊、其實呢個咁重要啦嚇、啊，會影響到美國嗰、那個嚇、啊、債務嗰個評級啦，啊，同埋佢嘅經濟發展啦。啊，但係點解會共和黨又會對住幹喎、啊？同佢好似係因為啲政治爭拗嚇，呢、啊這個關於呢個 healthcare 改革，啊、即係上集我哋有提到啦嚇。 啊，咁、啊、其實冇嘅，即係而家只不過係挟天子令诸侯嘅，即係你而家只不過就係話而家成個共和黨就俾茶黨啦。就挟持住，即係茶黨雖然佢只係一個好少嘅票，即係只攞嘅票數係好少啊，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可佢嘅票數係足以影響到嗰、那個啊共和黨喺嗰個參眾兩院嘅、 那個、決定嘅， 即係個影響力啊啊，咁所以就係話共和黨俾佢挟持住，咁而佢哋亦都係咩啦？亦都就係話啊一反對就係話。Obamacare 即係啊奧巴馬提出嗰、那個 醫療改革嗰、啊、個政策啦， 咁、啊、佢其實就係話要啊眾議院個院長阿博納咧啊就唔可以走去就即係投票即係通過呢、這、一個啊撥款預算案撥款，一定要去咧就係、是、話你要啊我哋一定要企硬就係話啊等佢起碼嚟講，佢都要作出讓步，所以其實提出三樣嘢嘅、嗯。啊，第一樣咧就係話咩咧？就係、是、話啊，其中一樣就係話啊，要求咧就係奧巴馬將奧巴馬 Care 咧就延遲一年先推行。啊，咁呢一樣嘢其實因為佢啊，雖然美國政府係停擺咗啦，咁但係實際上已經預留咗筆錢去推行呢個奧巴馬 Care。 嗯。 咁所以咧，其實奧巴馬 Care 即係奧巴馬呢個醫療改革咧，其實喺10月1日即係。啊！政府停擺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上啊行開始行嘅啦。 嗯。 啊，咁啊，佢我諗到而家呢個時候咧，佢係好難叫奧巴馬，即係亦奧巴馬亦都係好強硬，唔會叫停嘅。 嗯。 啊，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相信就係話為咗成個美國咧，啊，你共和黨始終你都係一定要咩嘅啦，一定要讓步嘅。啊，咁問題就係佢能夠堅持到幾時咁解？ 即係題外話啦，講下呢個奧巴馬 Care 其實係搞啲咩嘢嘅咧？其實咁美國嗰個醫療系統咧，大家都知道係全世界最先進嘅啦。咁但係咧，咁個醫療系統好先進啦，咁亦都係好貴嘅。咁普通嘅美國國民咧，就啲中下層啦，就未必享用到呢個醫療系統。啊，咁我就冇錢咧，就去買，即係點講啊？去呢、這個享受到呢個醫療系統嘅服務啦，嚇、啊。咁咧，咁呢個就改革前嘅情況啦。咁奧巴馬咧想改革到咧，咁就不如呢啲咁嘅國民咧，就係、是、自己有充裕嘅資金嘅時候，就買定啲醫療嘅保險，咁跟住咧就國家補貼，咁佢就可以享用到啲咁優質嘅醫療服務啦。咁最大問題就係、是。推行呢個政策呢，咁當然啦，有班既得嘅利益者呢，就係、是、本來嗰啲咁嘅保險佬啦，即係啲提供呢啲咁嘅醫療保險嘅公司啦，同埋所有嘅醫院啊，都係會受到好大嘅利益嘅侵害嘅。 冇話任何嘅政策呢，都一定係有受益者同埋一個即係有 winners and losers 啦。 咁呢班咁嘅人呢，亦都係同呢個共和黨呢係點講嘅利益都係好密切嘅，因為呢佢哋好多嘅政治嘅現金都係靠佢哋去，即係呢班嘅保險佬啊、石油佬去捐贈嘅。咁亦都點解會同阿奧巴馬拗數啦？嗱，你只要你延遲呢個方案一年，咁我就咧就會容許提高呢個債務上限噶。點知奧巴馬咧就好強硬啊，到而家都係唔肯傾掂數。 嗱，講開就講啊，即係你講開奧巴馬 Care 即係醫改咧，美國醫改咧，仲有一套戲咧就叫做咧唔好講佢名啦。總之係科幻電影咧，就講未來世界嘅未來世界就一般嘅人咧。是得唔到醫療嘅即係治療嘅，咁只有移民咗去太空嗰班人先至有噶。咁太空嗰度咧有隻好大好大嘅飛船，即係將地球咧模擬生活擺曬喺度噶啦。咁嗰度咧，任何人去到咧就去治療咧，都可以將佢嘅疾病咧係完全係醫翻好嘅。咁呢套戲咧就其實影射緊咧美國咧一般低下階層人咧得唔到醫保。 好渴望有醫保，而最後結局就係咧，人人都平等，人人都可以得到咧最先進、最適當嘅治療。啊，咁呢套戲都唔知係咪幫奧巴馬噶啦嚇。 咁、既然美國嘅情況就呢個美元弱啦，咁其實歐洲嘅情況係點樣咧？上個星期就 上個禮拜歐洲咧，最主要就係話睇咩啦？睇歐洲央行嘅議息啦。咁亦都係好罕有地咧，歐洲央行咧就唔係禮拜四議息，而係喺禮拜三咧就議息。咁結果出到嚟咧，個結果嚟講都係同市場預期都冇乜大分別啦。只不過咧就係話佢雖然德拉吉雖然有講咧，就係話會有喺有需要嘅時候提供一切嘅輔助，就係話令到個經濟可以維持到繼續增長啦。咁但係因為佢冇對嗰個歐元近期嘅強勢咧，就作出任何嘅反對聲音。所以呢就个喺佢意识完之后呢，其实个 Euro 呢就曾经升过上去嘅，咁最高呢係去过136嘅46嘅，咁呢个係应该係自从2月以后最高，应该係8个月高位度咁上下啦。咁个 Euro 其实上个礼拜都表现几突出嘅，咁仲有一样嘢就係可能係咩啦，可能就係话因为嗰个我知道就係英镑同埋 Euro 呢其实係兩兄弟嚟嘅，即係好多人都中意做呢個交叉盤。咁之前咧就個 Euro 停喺度嘅時候，即係唔上唔落嘅時候咧，個磅自己上咗去嘅。咁但係上個禮拜咧，就嗰個英磅咧就落翻嚟。最主要原因就因為佢今個禮拜議息之前咧有央行嘅委員就走出嚟講，就係話嗰個失業率跌到落去7%之前咧都唔會有任何收緊嗰個購買資產或者加息嘅行動。咁大家都喺度諗就係話，你而家都仲係 7.7%， 咁如果你要去到 7%， 其實你嗰個加息個時間表可能比美國更加遲喎。咁所以其實個英鎊呢可以講係上個禮拜咁多隻主要貨幣裡面呢唯一對美金呢，即係如果成個禮拜嚟緊係錄得下跌幅度，因為上個禮拜個英鎊收咧就收160邊嘅，16006啦。咁前個禮拜去收個價咧就161嘅36，咁其實都跌咗一美仙又多。 咁歐洲各方面咧，咁佢其實意識嘅時候都可能會暗示會推出呢個第三輪嘅 LTRO， 即係所謂嘅長期再融資操作㗎喎嚇。 咁呢個對其實佢我哋要讚德拉吉嘅，就係因為佢推出呢一樣嘢而令到成個歐債危機咧，是叫做轉危，即係化解咗呢個危機。咁而我係見到近期嚟講咧，歐洲所出嘅數據咧，其實亦都顯示歐元區咧嗰個經濟其實開始有起色嘅。咁你見到譬如話好似啲製造業 PMI 啊，或者係服務業 PMI 啊嗰啲，好多都已經係上翻去50嘅樓上擴張區。咁而亦都譬如話啲歐洲國家嗰個 U 嚟講咧，亦都而家唔會話再見到七厘八厘啊嗰啲咁危，即係當然除咗啲希臘啊，即係呢啲已經係近乎係植物人咧，植物國家啦。咁其他啲其實都已經係即係譬如話啲我係最擔心嘅意大利啊、西班牙，其實喺經濟嗰方面嚟講咧，都叫做穩定咗少少咯。即係起碼嚟講，唔會有人再講就係話。 虽然意大利仲系受嗰个政治嘅困扰啊， 呢个系政治嘅，咁但系经济嚟讲就已经系即系已经再将嗰啲问题咧就扫咗落地毡底啊，咁暂时已经唔系话市场所忧虑嘅嘢啦啊，咁所以我见到近期嗰个 Euro 亦都系上到去136几啊，咁呢啲位咁，至于佢嗰个上升嘅空间就有几多咧，即系我个人就唔系话睇大好嘅，咁即系佢能够上到136咧，其實我已經覺得係已經係有少少 overdone 咗。咁歐幣方面仍然都最強咧，都仲係咩啦？都仲係瑞朗啦。咁瑞朗其實上個禮拜美金係跌過落跌穿過再次跌穿90。 即係啲錢走曬去嗰邊啦，就避險啦。 因為跌穿0.90啦，咁最主要嚟講就係話你而家美國嘅情況未解決之前咧。市場都仲係避險情緒 比較高少少，即係其他非美嘅貨幣都係會升嘅，係啦。即係除咗英鎊啦， 最主要升嚟講，避險嚟講，貨幣嚟講係最主要係日元同埋個瑞郎。呢兩隻都係傳統嘅日元 都係變到避險貨幣， 最主要日元就因為佢係仲係一個經常帳盈餘嘅國家，雖然佢而家嗰個 貿易咧就已經開始錄得赤字噶啦。咁但係如果佢因為佢喺海外嘅投資嗰方面咧，咁仍然係個收入都幾可觀嘅，即係啲企業。咁、變咗就係話佢仍然係一個經常帳嘅盈餘國家。咁但係佢個貿易咧就不斷嚟講咧就錄得一個赤字噶啦。咁最呢樣嘢咧係由於佢將發電嘅核廠咧就全部關閉曬啦，已經全部關閉曬啦。咁佢需要大量入口就係話嗰啲石油咯。咁所以你見到就係話啲石油啊，咁近期嚟講都係譬如話紐約期油咧一路都係$100樓上嘅。咁除咗中東局勢之外咧，我相信就係話好多。包括日本在內嘅地方咧，佢哋真係停止咗個核發電啊，咁改造一啲真係話用其他嘅能源發電，咁所以油價係受惠。 咁亦都另一樣另一個情況就係而家都秋季啦嚇，準備過冬啦嚇，咁、個油價慢慢上去都好正常嘅啫嚇。 係啊，咁日本嚟講咧，就因為佢有個即係做一個避險貨幣嘅先決條件之一咧，就係話。一定要有一個經常帳盈餘，咁日本呢樣嘢做到嘅。咁另外咧就係話瑞郎亦都係比較強啲，就因為瑞士法郎一向嚟講都係市場嘅避險貨幣。 即係咧講開日本，佢話所有嘅經濟慢慢有起色，其實大家都好感覺到嘅。起碼咧喺我哋地鐵啦、巴士啊，大部分嘅我哋嘅市民都係已經開始用我哋嘅手機咧，從 Samsung 咧換咗呢個 Sony 嘅。X1 同埋 Xperia 係啦，即係 Ultra， 即係就證明咧，就嗰個經濟就開始已經慢慢起翻色噶啦 嚇。咁其實啊，呢樣嘢都幾 一個指標嚟嘅，可以講係。 其實呢樣嘢幾矛盾嘅， 即係唔使睇到咁遠啦。 因為日本政府佢其實就係話點解日本經濟會有起色咧，就是、因為個 yen 弱。自從安倍晋三上台之後，佢用好多嘅用盡所有嘅手段去令到個 yen 壓低個 yen 嘅匯價。咁如果你話因為嗰個經濟好而令到個 yen 上升嘅話咧，咁其實佢亦都係同佢原本個意願係違背嘅，因為其實日本嘅經濟就算係叫做好咗，但係未穩定嘅。咁仲要面對另外一個挑戰咧，就是、明年四月開始佢要提升嗰個銷售税。咁呢樣嘢對佢個經濟嚟講，亦都係會有一個好幾個打擊去到邊度咧？其實大家都仲係估下。咁所以就算係 yen 上個禮拜我見到就話去到一而再咁跌穿，即係多啦 yen 跌穿97咧，但我仍然都係相信咧，就佢嗰、那個再跌嘅空間其實有限，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佢如果真係再升上去92、90啊、80幾啊嗰啲位嚟講咧，分分鐘嘅日本經濟又再沉過，呢樣唔係日本政府想見的。 咁發現啲商品貨幣就好似都係區間運作喎。 其實如果商品貨幣嚟講咧，佢都係比較偏強少少咁，但係咧亦都唔係話咩啦，亦都唔係話真係有任何突破啦，都係近期嘅區間，只不過就係話佢冇再碌落去。咁你好似澳洲澳洲亦都上個禮拜曾經咩啦，即係佢意識完之後維持個息率不變之後咧。咁其實市場對於佢嗰個減息個預期心理咧，亦都係降咗嘅，認為佢可能未必真係需要減息，就算要減息嘅話，可能都係比較後期少少啊嘅事啊。咁而新西蘭嗰邊咧，佢亦都因為有央行官員走出嚟咧，就係話如果而家用嗰個按揭嗰、那個即係限制嗰個樓市。嘅措施都唔能夠壓抑到個樓市過熱嘅情況咧，可能需要大幅加息。咁所以其實樓指上個禮拜亦都係比較表現比較好啦，亦都收市嘅時候亦都收喺0.83美金樓上。 咁呢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啦，咁下一節咧我哋繼續呢個一周匯市前瞻啊。翻嚟10月6日嘅一周匯市前瞻啦，咁今個禮拜咧，咁嗰個匯市嘅走勢又點睇咧 ，Anthony 啊？ 嗱，我檢討翻上個禮拜先啦。上個禮拜其實我哋嗰個 range 嚟講咧，就大致上都係喺我哋嘅 range 裏面啦。咁比較偏強少少咧，就真係個 Euro 啦。咁但係亦都唔係話走得太多啦。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啦。今個禮拜咧個匯市可能都仲係會比較靜少少，因為其實大家都唔敢入市，要睇美國嗰邊。嗰個財政懸崖或者係嗰、那個 叫做 spending bill 啦，即係嗰個財預算案撥款嗰度啦，究竟係搞成點啦？咁會唔會話有一個讓步啦？咁而美國嗰方面咧，就係話暫時嚟講都係話唔係話所有數據都有得出嘅。咁但係我唔知睇到嗰、那個今個禮拜嗰個即係叫做咩咧？叫做 calendar 啦。啊，上個禮拜冇出個數據咧，全部列咗列曬禮拜二咁，竟會唔會禮拜二發放翻咧？咁即係包括個失啊就業數據在內。啊，咁呢樣嘢我唔知，我唔知佢會唔會，但係理論上就應該唔會嘅，應該喺佢嗰個財政即係大家僵持呢個局面未解決之前咧，啊，都唔會話有啲有任何嘅即係已經停咗公布嘅數據會再公布翻出嚟嘅。啊， 嗯。 咁所以今個禮拜嚟講咧，我覺得就係話你可以參考翻上個禮拜嗰個 range 咁而。啊，美金嚟讲咧，我亦都觉得就话，如果你利淡嘅因素，即系经佢连跌四个礼拜之后，其实利淡嘅因素大致上已经消化，除非你真系话啊有啲特别利淡嘅消息再出现，咁但系我睇喺17号之前咧，大家都仲系一个僵持，大家都仲系一个观望，吓、啊、 都淡紧噶啦， 系啦， 但系都冇再淡啲嘅啫， 啊，所以我觉得就系话美金，如果你真系话有。啊，有膽識嘅話咧，其實以嚟到呢啲位嘅話咧，其實真係可以入去睇位買嘅啦。啊，咁而啊，我尤其是咧，就係、是、佢如果佢仲係僵持落去嘅話，我相信啊，共和黨亦都唔會咁蠢啊。咁而令到真係美國跌出呢個財政懸崖。如果佢一旦讓步嘅話，而呢個問題解決嘅話咧，啊個美金嗰個反彈嘅幅度咧，個力度咧係可以好強勁嘅。 嗯。 啊，咁所以我覺得就話，如果以直播率嚟計咧，啊嚟到呢啲位，美金其實可以嘗試下買。咁跟住呢個禮拜咧，其實嗱、啊、數據方面咧，就都叫做咩啦？叫做究竟會唔會全部公布咧？都唔知。咁而望落去嚟講，亦都唔係話真係太多。有影響力嘅數據啦，咁都最主要嚟講都係話啲 international trade 即係個貿易數據啊，啊同埋嗰啲啊叫麥結根啊，或者 retail sales 啊呢啲，即係零售銷售啊，啊咁究竟有幾多係會公布，有幾多唔公布咧？其實呢樣嘢我都唔清楚，啊咁大家都暫時睇住先啦。咁但係另一樣，除咗財政懸崖之外咧，啊另一樣更啊亦都係咩咧？就係、是、美國嗰個企業啦。啊嘅業績期咧，第三季嘅業績期咧，就其實今個禮拜就開始噶啦。 係 啊，咁過往嚟講咧，就係、是、啊美女咧，即係啊 Alcoa 啦，就應該係第一間公布業績嘅。咁佢都係第一間公布業績，但係因為佢已經俾人哋掃咗出去嗰個道指成分股， 嗯 啊，咁所以實際上如果以你道指成分股， 影響力冇咁大啦。 啊啊！正式道指成分股第一間公布業績嘅，可能係禮拜五嘅啊 ，J.P. Morgan 即係摩通同埋 Wells Fargo 富國銀行啊。咁啊呢樣嘢係會啊對個匯市有咩影響咧？其實對個股市影響大啲，因為股市始終佢個上落啦，都係要睇嗰個企業嘅盈利能唔能夠啊，即係個能唔能夠支持到佢個 P/E 佢個市盈率。啊，咁你 P/E 低嘅时候就自然又唔买啦 ，P/E 高嘅时候咁啲人就咪自然就唔敢买啦。啊，咁所以咧就我哋首先咧就要睇咗美国嗰个 P/E 啦，啊，即系美国嘅企业嘅嗰个业绩啦。啊，呢样嘢对于美股嘅影响究竟系几多咧？咁而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嗱、啊，而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美国联储局亦都会公喺礼拜三嘅时候咧，系会公布上次会议记录， 嗯、 啊，咁究竟里面有几多反对声音？因为其实啊，上次佢虽然出到嚟之后乜都冇做，之后个美金咪碌咗落去啊，咁但系事后咧亦都有人透露咧，就话其实啊赞成同埋反对啊。退市嘅咧，其實大家嗰個數量方面唔係太多，雖然投票望落去話好似啊9-1咁啊，即係得一票反對咁、哦，但係實際上嚟講咧，有好多都係話最深嘅可能就係、是哎、我俾面啊白林克啦、啊、或者乜嘢啊嘅時候啊，咁就投咗贊成票啊，咁、 嗯、 而今次我都喺個會議記錄嗰度，我哋亦都可以睇到究竟裡面嗰啲啊有份投票嗰啲人嘅心意究竟係點樣啊？究竟會唔會係今個禮拜？即係唔係今個禮拜，即係今個月底 嗱、啊、意識嘅時候會唔會有機會真係話為踏市，即係為退市踏出第一步？雖然暫時嚟講，我哋係認為就係話，因為佢政府停擺，聯儲局係唔會做呢啲，即係唔會有任何動作住啦咁啊。咁但係就係正正因為呢啲嘢已經係預期咗啊，咁會唔會有啲任何出人意表嘅嘢咧？因為我知道就係金融市場炒咧就炒預期嘅， 嗱、 啊，即係好多嘢都係話已經係喺嗰個。喺嗰個價嗰度咧，就已經係消化咗。 嗯， 嚇、啊，咁而如果你係出最終出嚟嘅結果係啊 out of expectation 嘅話咧，即係預期以外咧，啊對個市場嘅影響係會大過喺預期之中嘅結果嘅。 嗯， 嚇、啊，咁所以今個禮拜嚟講，我覺得就話美金係可以博反彈。 嗯， 嚇、啊，咁但係可最好當然仍然係即係等低少少位先啦。 嗯 啊，即系等我再低少少先啦。即系譬如话，如果系美汇指数真系80楼下嘅，咁你咪睇下究竟边一只 currency 系已经系升到差唔多啦。咁啲位，即系譬如好似，如果我个人认为就话，如果你嗰个 euro 真系136楼上嘅，即系去到136.20-150嗰啲位，其实都亦都不妨试沽下啊。咁好似上个礼拜咁，大家仍然睇到个只榜咁大，只榜仍然系会碌落嚟。咁所以我哋覺得就係話金融市場有好多嘢呢都只不過一個羊群心理，如果我哋能夠擺脫到個羊群心理，即係抽身喺外邊望落去嘅話呢、啊、其實嗰個贏面仲會 係都係心理因素嘅啫，全部都係 冇錯啦。咁嗱，講返今個禮拜嗰個 range 啦，咁嗱上個禮拜其實我係比個 range 嚟講呢都叫做合格啦，即係大部分嘅 currency 都仲喺我係 range 裏面啦、 嗯 啊咁今個禮拜咧個 Euro 方面咧，啊我睇咧就係話，因為上個禮拜嘅啊嗰、那個高位其實已經差唔多見頂136.46，咁我覺得啊應該今個禮拜都係上唔翻去136.40樓上。 嗱、 嗯啊，我 range 我估計就係1.3380-1.3640。 嗯。 啊，咁、那個 yen 咧亦都係啦，咁你喺97邊嘅時候咧，係佢係好似都係跌極都跌唔穿嘅，即係你就算係穿一穿嘅時候，亦都有買盤出嚟嘅。咁亦都日本嗰個政府，我相信亦都唔會任得個 yen 係個再升翻上去嘅。 嗯。 咁、啊、所以咧，就今個禮拜 yen 個 range 咧，我估計就係96.8-99.2，啊，會有機會試翻98.5啊，或者甚至乎99嗰啲位。 嗯。啊 那個榜就比較弱勢少少啦，即係因為亦都可以講就係話，去個高位可能已經短期高位咧，喺上個禮拜嘅162嘅60嗰呢個位咧，其實已經係到咗 target 嘅啦。啊，咁我相信咧就下低嚟講咧，160未必會守得住。 係 啊，個嗱 low 即係下低個 range 咧，我睇就158.5啦。啊，上高嚟讲咧，我睇都系去到161咁上啦，即系16120啦。咁、那个 range 就158.5-16120。 讲开 yen 咧，有听众咧就问咧，佢话会唔会有去翻94啊、94.5、95沽啊？ 嗱，乜嘢都有可能嘅。咁但系 短期 位我觉得就话长线嚟讲个 dollar yen 咧，都系应该系啊穿100上110嘅机会咧就大过。 即系好庆幸啊！我哋开始有啲听众去问嗰啲价位噶啦，已经吓。 希望更加多人听啦，咁 嘢。嗯，赚到钱记得请阿安东嚟饮茶。 系啦，系啦。 嗯， 啊，咁跟住咧就个瑞郎就比较偏强嘅。咁啊，我亦都讲过啦，即系其实上个礼拜亦都讲过瑞郎系会强嘅，因为最主要就系话佢个避险身份系几超然嘅。嗱、嗯，咁、啊、美国如果理解啊，如果美国嗰个僵局仲系继续落嘅话咧，个美金个瑞郎都仲系会强少少。但系如果一旦是已經個問題解決咗嘅話咧，啊個瑞郎其實係會亦都係即係升得高時跌得重嘅， 係 啊咁所以暫時嚟講，我估計 range 都係0.898-0.916啦， 啊 咁如果係0.9以下咧，大家亦都不妨可以分住，即係但買得第一注走去買個 dollar swiss 啦，即係估試下估下個瑞郎啦， 嗯啊 咁、那個澳洲指方面啦就。是比较偏强少少，咁但係亦都个顶位应该係都係95前个礼拜95几嘅时候应该都係已经见咗㗎喇。 係。 咁、今个礼拜 range 我估计係0.924-0.948。新西兰呢个纽西兰 dollar 呢因为 個加息嘅原因，即係會有機會加息嘅原因，佢嘅走勢後市咧，其實應該係高過個澳洲指一線， 即係睇前一線啦，全部。 咁但係亦都唔會話升得太高啦。咁今個禮拜個 range 我估計係0.812到0.835。 嗯。 而嗰個加指嚟講咧，就亦都暫時嚟講都仲係喺近期嘅 range 裏面。咁油價嚟講亦都係話上個禮拜係即係叫做咩咧？上喺1100樓上應該係有支持啦。咁即係跌最低都係落到101邊咁上下啦。咁我覺得就係話個加指暫時嚟講，我哋都係咩咧？都係當個 range trading 啦。個 range 咧就係下低係101.024，上個係1.038。我相信都係會比較窄幅少少啦，加指就，所以都唔俾咁闊啦。 嗯。當然啦，如果我哋咧成日想話咩啲我哋預測個 range 係合格嘅咧，係可以俾到好闊嘅，但係咁樣係冇意義嘅咁樣嚇，咁啊即係同呢個冇講過係冇分別嘅，咁啊所以點解我哋咧嗰個range 都係大概1-2百點啦嚇，咁希望大家可以跟住呢個咁嘅範圍之內咧去賺到少少錢啦嚇。 其實就算係 out of 我哋個 range， 只要唔係太遠嚟講，其實唔係壞事嘅，係好事嚟嘅，起碼 可以賺多啲嚇。 唔係即係你見到嗰啲位咧。你係可以俾，起碼嚟講，你係一定入到市先。如果你譬如話喺個 range 裏面，譬如話我俾400點你，而喺個 range 裏面嚟講，咁你就算我喺你最終個 range 係喺個範圍裏面，但係你都係入唔到市。 嗯。 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如果我俾你係200點，而你到咗上限嘅時候，你試下走去試沽，或者喺下低嘅時候你走去試買。就算佢係飄離咗30-40點、50-60點嚟講啦，呢件其實係好事唔係壞事。 即係同咧股市嗰預測唔同啊，即係預測2000點嘅 range， 跟住上下再加500點，即係總共3000點，咁啊實中嘅，即係同啲股市評論員。咁我哋係比較呢個保守啲嘅，咁亦都係個合理啲啦嚇。咁今集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希望咧各位網友咧都可以咧跟住呢個咁嘅 range 咧去賺到少少錢啦。 有咩問題即管喺我哋嘅。係 啦 係 啦。 Facebook， 我哋嗰個總嗰個網站咧就已經係 Processon 特別嘅啦，咁大家都可以去翻嗰度留言嘅，如果係啦 ，OK， 拜拜， 好，拜拜，拜拜。